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1章 OWL 考试第123集。 罗恩帮助格兰芬多夺得魁地奇杯，心里别提多兴奋了。第二天也没法静下心来做任何事情，他只想谈论比赛。哈利和赫敏发现很难开口跟他说格洛普的事。其实他们俩都没有努力尝试，都不急于用这种残酷的方式把罗恩拉回到现实中来。这又是一个晴朗温暖的日子，他们说服罗恩跟他们一起在湖边的山毛榉树下复习功课。在这里说话不像在公共休息室里容易被人听见。罗恩起先对这个主意不太热情，每个格兰芬多同学走过他的椅子都要拍拍他的后背，更不用说还会不时爆发出维斯莱是我们的王的歌声。他太陶醉于这样的感觉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承认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对他会有好处。他们坐了下来，把书本摊在山毛榉树的树荫下。罗恩滔滔不绝地跟他们讲他救起比赛中第一个球的情景，他恐怕已经讲了十多遍了。 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漏掉了戴维斯的那个球，所以信心不是很足，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布拉德利突然从什么地方朝我冲来。我想这次准能行，我用一秒钟左右的时间决定往哪边扑。你们知道他那样子好像瞄准的是右边的圆环，我的右边，他的左边，但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他是在伪装，于是我冒险往左边飞去，我是指他的右边。然后后来的事情你们都看到了。 他谦逊地结束了自己的讲话，同时毫无必要地把头发往后一甩，使他显得像是被风吹乱了似的，很有风度。然后他望望四周，看离他们最近的那些人，一群叽叽喳喳的赫奇帕奇三年级学生是不是听见了他的话。 后来大约五分钟后，钱布斯朝我冲来。你怎么了？ 罗恩看到哈利脸上的表情，突然停住了话头。 你笑什么？ 我没笑， 哈利赶紧说道，低头去看他的变形课笔记，努力让脸上的表情严肃起来。事实上，罗恩刚才的样子使哈利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另一位格兰芬多魁地奇球员，他也曾经在这棵树下把自己的头发弄得乱糟糟的。 我只是高兴我们赢了。 是啊， 罗恩慢悠悠地说，品味着哈利的话。 我们赢了。吉尼从酋长的鼻子底下抓到飞贼时，你们看到酋长脸上的表情了吗？ 我猜他哭了，是不是？ 哈利苦涩地说。 是啊，没错，不过更像在发脾气。 罗恩微微皱起眉头。 你们看到他回到地面后把他的飞天扫帚扔到了一边，是不是？ 哈利支吾着说。 实际上没有，罗恩。 赫敏沉沉地叹了一口气，放下书本，满怀歉意地望着罗恩。 实际上我和哈利只看到了戴维斯的第一个进球。 罗恩故意弄乱的头发似乎失望地耷拉了下来。 你们没看到？ 他轻轻地问，挨个看着他们两人。 我扑出去的那些球你们一个都没看到？ 是啊， 赫敏说着伸出一只手去安慰他。 可是罗恩，我们也不想离开，不走不行啊。 是吗？ 罗恩说，他的脸涨得通红。 怎么回事？ 是海格， 哈利说， 他决定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从巨人那里回来后一直遍体鳞伤。他要我们跟他一起进入禁林，我们没有办法，你知道他那副样子。反正 哈利花了五分钟把事情讲了一遍，最后罗恩的愤怒被一种完全难以置信的表情取代了。 他带了一个巨人回来，藏在禁林里。 是啊， 哈利严肃地说。 不可能， 罗恩说，似乎他这样一说事情就不是真的了。 不，他不可能这么做。 他就这么做了。 赫敏毫不含糊地说。 格洛普身高大约16英尺，喜欢把20英尺高的松树连根拔起，而且以为我叫…… 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叫赫敏。 罗恩局促地笑了一声。 海哥想要我们 教他说话。没错， 哈利说。 他疯了。 罗恩用近乎畏惧的口吻说。 是啊。 赫敏不耐烦地说，把终极变形术翻过一页，眼睛瞪着把猫头鹰变成一副小型望远镜的一系列图标。 是啊，我也有点怀疑他疯了，然而不幸的是他强迫我和哈利做了保证。 那没办法，你们只能食言了。 罗恩坚决地说。 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考试，而且我们就差这么一点儿。 他举起手，大拇指和食指几乎碰在一起， 就被开除了。不管怎么说，记得诺伯吗？记得阿拉戈克吗？跟海格的怪物伙伴打交道，我们什么时候有过好下场？ 我知道，但就是我们已经答应了呀。 赫敏用很小的声音说。罗恩又把头发抚平，显得心事重重。 我说， 他叹了一口气， 海格还没有被解雇，不是吗？他坚持了这么久，说不定能坚持到学期结束，那样我们就根本用不着接近格洛普了。 城堡的场地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好像刚刚油漆过一样。万里无云的天空对着波光粼粼的湖面中的倒影微笑，丝缎般光滑的绿荫在微风中轻柔地起伏。六月到了，对于五年级同学来说，这只意味着一件事， OWL 考试终于来临了。老师不再给他们布置家庭作业，课堂上也全部用来复习那些老师认为考试中最有可能出现的题目。这种狂热拼搏的气氛使哈利满脑子都是 OWL， 几乎顾不上考虑其他事。不过在魔药课上，他时不时会猜想卢平有没有跟斯内普谈过他必须继续教自己大脑封闭术。如果卢平已经说了，那么斯内普完全未予理睬，正如他现在不理睬哈利一样。哈利正巴不得这样呢，没有斯内普的课外辅导，他已经够忙碌够紧张的了。令他宽慰的是，赫敏这些日子忙得要命，没有功夫缠着他说大脑封闭术的事。赫敏许多时间都在喃喃自语，已经好些天没有给家养小精灵设计衣服了。 OWL 考试日益临近，行为怪异的人不止他一个。厄尼麦克米兰养成了一个恼人的习惯，总喜欢盘问别人的复习情况。 你们认为自己一天复习多少时间？ 在草药课堂外排队的时候，他问哈利和罗恩，眼睛里闪着焦虑的光芒。 我不知道， 罗恩说。 几个小时吧。 比8个小时多还是少？ 我猜是少吧， 罗恩说，显得有点惊慌。 我是8个小时， 厄尼得意地说道。 8到9个小时，我每天早饭前复习1个小时，平均是8个小时。周末一般10个小时，星期一9个半小时，星期二就不太好了，只有7小时1刻钟，星期三…… 就在这个时候，斯普劳特教授把他们领进了3号温室，厄尼才不得不停止他的叙述。哈利觉得如释重负，可是德拉科马尔福发现了另一种引起恐慌的办法。 其实， 考试前几天，有人听见他在魔药课堂外大声告诉克拉布和高尔， 重要的不是你知道什么，而是你认识什么人。我爸爸跟巫师考试管理局的头有好多年的交情，格瑟尔达马奇班的老太太，我们还请他吃过饭什么的。 你们认为他说的是真的吗？ 赫敏紧张地轻声问哈利和罗恩。 即使是真的，我们也没办法， 罗恩闷闷不乐地说。 我认为不是真的， 纳威在他们身后小声说， 因为格瑟尔达马奇班是我奶奶的朋友，他从来没提到过马尔夫一家。 他什么样，纳威？ 赫敏立刻问道。 严厉吗？ 说实在的，有点像我奶奶。 纳威用郁闷的口吻说。 认识他也不会妨碍你什么，不是吗？ 罗恩给他鼓劲儿道。 哦，我认为也没什么区别。 纳威说，仍然显得可怜巴巴的。 奶奶经常对马奇班教授说，我没有我爸爸那么好。你们在圣芒格医院见过我奶奶是什么样子？ 纳威的目光盯着地面，哈利、罗恩和赫敏交换了一下目光，却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这是纳威第一次承认他们在巫师医院见过面。这段时间，五年级和七年级同学中间的黑市交易十分兴隆，交易的都是一些可以让人集中精力、提神醒脑、保持清醒的东西。哈利和罗恩看到拉文克劳六年级同学埃迪·卡米切尔拿给他们的那瓶巴费醒脑剂，非常动心。埃迪一口咬定他去年夏天 OWL 考试拿了9个优秀，全靠这玩意儿，并提出一品托只卖12个金加龙。罗恩向哈利保证，他毕业一找到工作就还清他的那一半。可是没等他们成交，赫敏就把瓶子从卡米切尔手里没收了，把里面的东西全都倒进了抽水马桶。 赫敏，我们还想买呢！ 罗恩嚷道。 别犯傻了， 赫敏恶声恶气地说。 你还不如吃点哈罗德丁哥的龙爪粉凑合一下呢。 丁哥弄到了龙爪粉？ 罗恩很感兴趣地说。 已经没有了， 赫敏说。 也被我没收了，其实这些东西都根本不管用。 龙爪粉是管用的， 罗恩说。 据说它特别神奇，确实能让你精神振奋，在几个小时里脑瓜特别好使。 赫敏，给我来一点吧，求求你了，没有害处的。 那可不一定， 赫敏板着脸说。 我仔细看过了，实际上它就是风干了的狐妹子粪便。 这话让哈利和罗恩对大脑兴奋剂的渴望大大减弱了。下一节变形课上，他们拿到了考试的时间表和具体要求。 正如你们看到的， 麦格教授对全班同学说，他们正忙着把黑板上的考试日期和时间记下来。 你们的 OWL 考试将持续2周，上午考理论，下午考实践。当然了，天文学的实践考试将在夜里进行。我还必须提醒你们，每一份考卷上都加了特别严厉的防作弊咒，自动答题羽毛笔不许带进考场，还有记忆球、小抄活页秀和自动纠错墨水。我很遗憾地告诉你们，每年似乎都至少有一位同学自认为能躲过巫师考试管理局的规定。我只能希望这个人不是格兰芬多的。我们的新任校长。 麦格教授说这个词时的神情，就像佩妮姨妈注视一块特别顽固的污垢时一样。 要求院长告诉本院学生，作弊将受到最为严厉的惩罚。不用说，你们的考试成绩将会反映校长对学校的新的管理制度。 麦格教授轻轻叹了一口气，哈利看见他尖鼻子的鼻翼在吸动。 不过，你们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刻苦努力，你们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未来。 请问，教授？ 赫敏举着手问。 我们什么时候能知道成绩？ 7月里会有猫头鹰给你们送信。 麦格教授说。 太棒了！ 迪安·托马斯用别人能够听见的耳语声说。 这样，我们放假前都不用为他担心了。 哈利想象着6星期后自己坐在女真路的卧室里，等候 OWL 考试的成绩。也好，他想，至少他暑假肯定能收到一封邮件。